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现在呢，大家可以打开微博的 APP 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节目预告。今天的节目有很长的文字的预告，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接下来的40分钟我们会跟嘉宾聊点什么。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点开我们的第二条微博，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今天了解到，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于明天在首钢园开幕了，沉浸式开幕式，还有硬科幻的展览，以及科幻嘉年华、科幻电影展映等活动会相继举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上午迎来了2021年的第2000万名旅客，这是大兴机场自2019年投运以来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为了保证国庆假期安全稳定供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提前对节日期间的城区供水水量进行了预测，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节日供水调度方案以及应急调度预案，确保供水管网压力均衡。10月1号到10月7号不会安排计划停水，暂停周期换表工作，确保用户正常用水。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周一的主题。哎呀，今天又要跟大家长知识啊！每一次请到这位嘉宾的时候呢，我也是跟着我们的听众一块儿长知识。欢迎我们吴德太昊茶庄第12代传人吴晨昊老师，欢迎浩哥。 谢谢江夏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浩哥每次来就会跟我讲很多很多的知识，今天我终于要告诉大家一个浩哥之前告诉我的秘方，经过我的亲身测试，亲测有效，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告诉大家，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苦恼。之前我就咨询过浩哥，我说我能用茶叶把这事儿给解决一下吗？他说行啊，你回去试一试。今天我给他的反馈是我试过了，我觉得有用，所以我很想请浩哥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讲一讲中秋刚过，十一将至。各位体重都还好吗？吃的肠胃都还好吗？ 今年月饼送的也都比较多啊。 对，就是囤的可能也很多，你知道吧，来来往往的，现在家里可能还有然后眼瞅着十一就要开始了，又会有很多的海鲜要到家了呀，美食要到家了，怎么办？吃多了以后肠胃不适，身体有不适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一下？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来到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看到我们朝雾夕拾的刺猬店长曼曼那一条微博我转发的，点开评论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子子说，这一次我终于不会错过了， 怎么了？你是浩哥的粉丝是吗？是每次都错过了吗？那这次不能错过。小熊给我们写诗了，然后牙乐极斗的说，我回来了。我也觉得你好久都没有互动，你看你的铁粉都不见了，你这干嘛了？吃月饼给吃忘了。小熊说，每天两壶茶，尽饮茉莉花。哦，他喜欢茉莉花茶。茶点能饱腹，细品味更佳。秋冬寒意来，温暖有红茶。 哇， 很懂哎。三五好知己，下午共享它。 这把十一的事儿都安排好了。 对，真的，这画面感也有了，然后又很符合我们节目，是吧？你就是下午共享它。 而且你刚才播那前面那消息的时候，我听到一条特开心，就是七天都保证供水，这样喝茶水就够了。 这很重要的一个供应保障。好，接下来先说说浩哥这个秘方。也是因为我确实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到了这个秋季夏秋交际的这个时节，就会跟我一样有过敏性的鼻炎，而且这样一个鼻炎有年轻化和小孩的这个趋势。 对， 就我周围看到有小孩也有。 是的， 我以前觉得哦，这不是因为我大概可能到高中大学我才觉得有点明显啊，就是没有那么小开始。但是浩哥之前呢给了我一个白茶方子，经过我的亲身体会，我觉得很管用。今天 分享一下， 把这个秘方变成不再是秘密，推荐给更多的人。如果你也有现在换季的这个鼻子的不适啊，你也许不是很严重的过敏性的鼻炎，但是一定会这个季节会有一点点，就可以用。 对，我觉得先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把这个过敏到底是什么过敏先弄清楚了哈。它其实过敏呢有几种，一种是基于某一种物质的过敏，是吧？就比如说你对某一类物质过敏， 比如说我是对冷空气 啊，对，这是空气了哈。 对， 还有人对什么豆芽菜啊，对什么柿子椒啊，对，反正某一类， 还有狗毛 啊，狗毛，对。 哦， 某一类物品。第二一种就是你这种其实是在换季换气的时候，他对这个气候过敏，是吧？你去想过敏呢，我们大多数人打喷嚏咳嗽然后流眼泪，大多数呢会在这个春秋交界之，就是交气候交气交的时候， 季节交替的这个时候。 对，其实更主要说就是这个阳气和阴气，天气和地气交换的时候。那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春分，一个是秋分，就这两个分哈，就是咱记住这个叫二分二至四立。春分秋分，这个夏至冬至，然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就这八个时候或者这八个时节都是人很容易对气过敏，其实后还是后是征兆，所以是对气过敏，像你就典型属于这个。那在这个春秋两季容易过敏的朋友呢，其实更，我怎么觉得听着咱像这健康节目？不过茶就是健康哈。 对， 茶就是保护健康， 所以我们这是个健康节目， 就是， 乐享下午茶之健康板块。 对，那其实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这儿，其实更多的包括年轻化的原因，就是夏天该热的时候，其实大家在空调里时间太多了，是吧？ 没有给自己足够身体热的， 就没让这个体内的这个寒湿啊，就是叫湿吧，或者叫湿凉，没有放出来啊。然后呢，是体内的真正的那个火呢，也没泄出来，就是在夏天和这个暑湿的这个季节里面，你体内是有热，应该发汗发出来，没出来。到秋天，比如像这个季节，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秋分以后哈，其实中秋节再往后就是秋分，秋分以后的天气才真的凉。就我们上次，对，我们上次说从初暑往后不还有18天还会热吗？那其实还属于长夏之际，就还是暑湿的时候。然后从这时候一开始凉，你的这个肺啊其实就受凉。就大家记住，跟打喷嚏有关的，跟鼻子有关的，一定都是出在肺上。肺经啊，肺脏啊，出在这上面受寒了。那首先呢，我给你的方法就是，大家首先啊，这秘方是这么讲的啊， 是这个样子的，大家记好啊， 大家记好。对，其实我给江夏出的这主意就是用20克的白茶，是吧？但是一定要煮啊， 不能泡。 不能泡。为什么要煮呢？因为这个水始终保持一个在100度这个温度啊。然后呢，它大约开水煮啊，煮开以后小火再煮，一直咕嘟着，大约有个15到20分钟，就跟熬药似的。 那这时候这个茶里面的所有物质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都释放出来了。 嗯， 那释放出来的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呢这个质量比较大的就融在这个茶汤里了，还有一部分呢就融在它这个蒸汽里。所以当时我跟江夏老师说呢，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再不烫着自己的是吧， 做一个蒸脸行为， 做一个蒸脸熏蒸的行为、 嗯、 然后呢往里吸气也是注意别把那湿烫的那气啊这个吸到鼻子和肺里去，这也是比较要注意的啊、 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大家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呢你通过这么熏蒸，然后呢等你熏蒸完了以后把这整个这茶要煮两回是吧，煮两回以后你把这汤兑上，兑上均衡了每天喝两次， 嗯， 这样你通过这个热汤的这个茶汤的熏蒸啊，它里面这些这个醇类物质还有这些这个芳香物质哈、啊、它其实本身我之前也讲过，茶本身是对这个蛋白质有收敛作用哈、啊、这是第一条，就把你肺里面所谓咱说积存的那些痰液， 嗯， 它有一个温化的作用，它给你化掉了。 嗯， 第二一块呢，你通过这个熏蒸呢你会微微的发汗，你发的这些汗其实就是本身聚集在里面你要咳嗽你要打喷嚏的那些物质， 嗯， 它就变成咱们老说这种筋啊液呀、啊、汁啊就出来了哈，你否则的话凝在里面咳咳咳咔咳出一口痰来，它其实这是一个物质，只是它凝结的程度不一样， 嗯 啊，没有好坏啊、 嗯， 而且这些都是能量物质，是吧？那你说胖子为什么在最困难时期他能坚持那么久啊？就是因为他是 有能量， 对，有能量啊。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里面叫什么？这叫精， 嗯， 精就是能量，精微物质。 嗯 而且呢这种能量是包括两类，一类是看得见，一类是看不见，是吧？那看不见就转成什么？转成气了，是吧？所以呢那你我为什么说你用这白茶消炎可以对你，当然如果家里没有白茶的朋友哈也可以用绿茶，然后但是加一些黑茶啊如果有的话， 嗯， 或者用生普和熟普兑在一起煮也可以，大致反正总量我认为至少要在20克左右，这样它的茶叶中自带的这种植物的天然的疗愈作用就会发挥出来、 嗯、 它这些物质也能发挥出来，就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哎、 但是肯定不是2克5克、8克就能解决， 至少要20克，大家要这个量，就像之前我们说瘦身减肥减脂啊，你脂肪我要把它减下去收敛下去，就不是我每天喝2克每天喝5克茶可以解决的， 是的。 但是大家一听到20克就说要、哦、这么多吗？你想想吧，我们把它说严重一点叫治病啊，我们说轻一点呢就是缓解你这个不适的感觉。 对，而且非常简单， 多一点怎么了， 也非常方便，而且非常有效。 嗯、 我希望朋友们，如果你真有这个毛病，十一长假期间可以试一下。 哎，这个可以适合每天用。 对， 嗯，因为我自己的体验是我都没有每天用， 对， 就是哎，我觉得有一点不适，我可能会哎，就它就会缓解很多， 包括眼睛痒痒。是吧，我们有时候过敏有几种形式、 嗯、因为你鼻炎一定会带着 对它是因为它上面这儿是那个足太阳膀胱经啊，这睛明穴这 儿、嗯、 所以你这样的话它会把里面这阳就是膀胱经里面的寒气也给你带出来，所以它刺激你就会痒痒。 哦，好，这个终于回来报道的这位朋友听到我们说这个问题，他也是说，他说中秋节加变天就闹嗓子了， 嗯， 哎，中秋节加变天就正好是刚才浩哥提到的，他在秋分之后，这样 秋分在中秋之后， 哎，对呀、啊，因为他中秋节再往后两天就正好是秋 分 了嘛， 对，对， 所以他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第一天气凉了， 对， 哎，你就身体就不适了， 是， 你身体真的很聪明，就是他这个时节一到， 不是身体聪明，身体就是天气。 嗯啊、 我们现在是自己把这身体用大被子大厚衣服薄衣服的空调就给你， 它本来是个调节的，自己在调节的， 不是，身体本来跟天地是一样，否则泰山就没法在林子里活，对不对？ 嗯， 你想它冰天雪地该上天入地的是吧，这光着膀子啊，所以这人呢在这个五虫里面，人叫裸虫，人是动物的一个，他人，你像动物都对天气变化非常敏感，其实我们人也是，只是我们生活条件太好了啊， 嗯，我们都保护起来了，保护住了， 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这原本的这个能力啊， 嗯， 就不太需要了，对， 嗯，所以他说这个闹嗓子的感觉是总觉得痒要咳嗽， 对， 这个是适用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法的啊。 他那他吸气的时候啊，建议可以先用这个嘴，这个吸两三口啊，吸三口，三到七口吧。就够了啊！之前你那鼻子，我是让你用鼻子啊。原则上人应该用鼻子吸，嘴呼。 嗯， 但是他嗓子痒，他可以拿那个热气熏蒸一下啊。 配方还是一样的， 一样的。对， 要不然就用二十克的白茶，要不然 最好。这也是我试了很多朋友啊，真的 很多像我这样的朋友。嗯， 对。然后其次是用绿茶加黑茶也非常好。对， 然后再有。次可以用生普和熟普， 不是生普熟普就力量其实挺大的，但是我觉得还没到那儿啊、 哦。 对，但是用白茶就够了。 哦， 对， 就是这两个就已经 足够管用了。 这一个换季， 对， 有不适的感觉，大家来使用了 就管用了。 哦、嗯，墨守一见同学说，浩哥的中医基础知识储备强大。你也不听听人家的 title 是什么，传人好不好？而且呢，浩哥。今天晚上的直播有直播吗？有大家能看着的吗？你要不要预告一下？ 哎呦，今儿晚上正好参加一个第八届国子监这个东城区国子监国学文化节，正好我要讲一个关于《黄帝内经》的这种岐黄之术中的正气与防疫的作用啊，大致啊 啊，但这个它可能大家比方说上网搜，或者是上哪儿可以搜到这样一个直播， 应该是有，我到时候把链接发到咱们 发到微博上， 对， 你看。这岂止是储备强大呀，这直接就是老师。 没有没有。 好了，刚才呢我说到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就是这个白茶二十克煮，我们先煮二十分钟啊，在不烫伤自己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吸这个气。 对， 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一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就觉得哎有鼻炎要犯了的感觉，很敏感，早起会打喷嚏，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早上你那个冷空气嘛、对，哎还有像刚才吉豆豆说的，哎现在变天了，怎么老想咳嗽有痒。其实痒也是过敏，其实这是一个敏感的症状， 对吧？痒呀，鼻子痒，嗓子痒，哎，都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另外呢，我们就要开始跟大家说， 它的痒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心肺里的火上来了，肝火上来往上顶啊，所以了的那火尖了的嗓子痒。 哦，就是哎，想咳一直， 所以他熏的时间可以短一点，但是喝那茶慢慢喝，就把那火气带去了，对。 哦，这个 像你是以熏 为主， 喝为辅，它就是熏为辅，喝为主。 哦，不同的这个大家比例要掌握好， 去的地儿不一样。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吃多了这件事儿了啊，赶紧的，这个双节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进入到我的主页啊，点开主页就是微博那两个字的话，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我转发的朝雾夕拾店长慢慢的那条微博，大家点开评论两个字可以留下你的问题。好，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月饼的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一周了，我觉得不排除说大家家里还有一些 囤货。对，还有月饼，像我都有两天早饭，其实我知道不健康，但是你就得把月饼吃了哈。 因为你觉得很浪费，你就不吃的话，你就觉得哎呀，这人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对吧？这都是也都是食物啊，粮食啊，所以哎呀。 但是你看 明知道不健康， 我这保持的还行哈、 哎，你看我这保持的还行啊。 对， 好，那我们都是怎么保持的呢？哎，秦浩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它月饼确实还是高油高糖， 对，高油高糖、高脂肪，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也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多喝点茶啊。我其实这一年我跟江老师的核心目的就是找到你适合你的茶。然后经常喝、 哎、第四季度了啊，第四季度了， 它其实就可以解决你很多身边你认为似乎是疾病或者不健康的问题，是吧？ 嗯， 所以呢，我觉得月饼呢是一个这个核心的点，就是你如果吃月饼，也建议你多喝点茶啊。 嗯， 然后喝的茶呢，到这个季节，我也正好说到这儿，也顺着咱就把这个季节应该注意喝什么茶，也就先提一下。其实呢。从秋分以后就真正的这个燥气啊，金气啊，也就是说这个凉啊，这个燥啊就对应着这个凉啊，咱们一想燥老觉得有火似的，它其实那个、它那个燥是干啊，干燥，然后呢它是凉气，就这时候的气候凉是正常的。 嗯， 但是呢我们说这五行，那在这个季节哪个气最弱呢？就我们五脏的气呢，就是肝气。啊，肝气就会弱， 那这个肝气弱的时候，你就要补一补肝气。那什么对肝气是对肝能够起到补的作用呢？那从茶里来讲，就是绿茶是非常好的。所以春天不是让大家会多喝一些绿茶吗？所以这个季节也可以让大家多喝一些绿茶。你但是喝绿茶的目的，你的念就是去这个肝经啊，去补一下肝气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饮品。所以这个秋天的时候，就我们要适当的补一补肝气啊，肝气啊，不是补肝儿啊，一定要记住。 回家吃的溜肝酱， 吃的对。鼓楼了您 不能这样啊，这是补肝气的事儿。嗯， 是 好， 所以把这个要解决。第二一块呢，就是因为这个中秋节跟十一几乎每年都挨着近啊。 嗯，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十一也是一个长假，是吧？我们至少七天时间，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致呢，反正这长假里面大约是几类。一种就是出门了， 嗯， 是吧？出门在外，每天可能奔波跋涉有个一二百公里啊，要不然就出去玩一天，是吧？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朋友就是宅在家里了，是吧？然后看看片儿， 刷刷剧， 刷刷剧，是吧？还有一类朋友呢，可能就是同学聚会啊，这个亲戚聚会啊，就是几乎从中午吃到晚上，然后第二天又接着吃，头一天没消化，第二天就又来了。 怎么办？这个说的好像我，我很担心我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有可能变成这样，因为你就。确实就是比如说大家像我可能会趁着这种长假回家， 对， 那还有对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像您说的出去玩， 对， 几家约着一块出去玩。总之假期少不了，对于中国人少不了的一个就是聚会， 对， 那聚会就会吃很多好吃的， 没错， 觉得来都来了， 对，关键除了吃以外没准还得喝呢， 嗯， 是吧？ 不健康的事儿都一并干了， 一并干了，反正就集中呗，所以就积聚一下啊！你看这聚会啊，你看这几个词儿啊，这个积聚会里面最健康的是会，为什么？会说的多，是吧？但是一旦积一旦聚，这都是要病了。所以你看这个《岐黄之术》中写到关于病的事儿啊，都是病啊、虫啊、积呀、聚呀，这都是要病了。只要这几个字一出现，基本上这人就是有病了。 你看小朋友积食， 对啊， 哦，大人其实在这个假期也是积食，身体就会有不适感了。这个是我们往往到了假期最后一两天，或者是上班刚开始上班一两天，大家把它归为假期综合症。 对，假期综合症的根本原因就是养不在脑子里了，全在肚子里，全在胃和肠子那儿呢。所以您上面缺气啊， 脑子真的是跟不上，怎么办？ 喝茶啊，喝茶啊， 嗯， 这个为什么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事儿呢？因为每年到这个季节，刚才说到这些现象和问题都会出现，是吧？然后呢，每次大家都是这个，脑思想跟胃做斗争，然后每次都是胃赢了啊，每年都是这样。 嗯， 那既然你都知道胃总是赢，那咱就找点方法，是吧？所以我们就得调养胃。 嗯， 所以这个时候茶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现在呢，跟大家先说几个简单的方法啊。 嗯， 我记得咱们是今年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说过一回哈。 那个时候是春节。 春节，对，也现， 反正都是七天 假期， 都是七 天 假期，各种吃，一年两回吧。 所以这时候，如果您在家里还做饭的话， 嗯， 就建议您拿茶水煮饭。 嗯， 是吧？这样它本身通过茶水。用这个普通咱就加白水嘛，你就煮饭了啊，煮米饭。那你现在如果用茶水煮饭，既香是吧，又有那股清香在， 嗯， 然后茶汤中的这些收敛对脂肪对油脂起到收敛作用的也跟米饭在一起了。 而且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女性其实不敢吃米饭， 嗯， 觉得很罪恶，就是吃进去觉得明天恨不得就转化为各种脂肪了你知道吗？哎， 蛋白质， 但是因为它会确实会给你带来愉悦啊， 是啊， 就是你就老在这种挣扎里面，为什么要让自己不愉悦？浩哥给大家的方法就是 用 茶，嗯，用茶水， 茶水呢，你就用都不用那种特精致的芽儿哈， 嗯， 你用一些大叶啊，一芽四叶的，都不用太贵的茶，但是要干净啊，然后把这个茶汤泡出来，根据你自己是一人吃、俩人吃、四个人吃、五人吃，不同的量，然后你把这个茶汤泡出来以后。 嗯， 就跟正常煮米饭一样，米淘干净了，把那茶汤进去，直接就 电饭煲了。 嗯 啊，然后估计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就闻到这个满屋飘茶香了啊。 嗯、 这时候茶饭就好了。 哎，以前说茶饭不思， 不思茶饭。 对呀、啊， 是就是都连这都不想吃了，这人就快出问题了。 哦，那是真的，就是心很重了 很重 啊。这个强调，你看茶香饭香，你都不 想了， 都不能吸引你了， 对，都吸引不了你了。那你说脑子在哪儿、 嗯？ 因为脾主思。 嗯， 就是你一旦脑子用力过度的，为什么很多人思想负担一重，他没胃口，就是因为脾主思。 哦， 对， 真的是就 是它 是 通的， 嗯， 是吧？ 好，嗯，这个是解决了大家又很想吃米饭， 对， 找到这个愉悦感，但是吃完了以后又负担很重的一个担心。 好、 嗯， 这是在家的哈， 嗯， 咱先把简单的说了。这个出门在外的呢，其实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你肯定是拿一保温杯，是吧？然后你把你茶泡进去。当然，这种情况下呢，给大家一个建议，用保温杯泡茶呀，茶叶少放点， 嗯， 就别放多了，因为放多就容易有那种沤了的味儿，有那种污土的味儿。 哦，那是茶叶多了的问题。 对，它那个 以前我爸妈出门、 嗯、闷了， 我会觉得有一点 点。反过头来，你少放一点，有时候就放两三根儿。是吧，两三根茶叶反而那汤老是清的， 嗯， 是吧，你可以试一试啊， 嗯， 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开车啊，在路上。第二一个方法给大家建议就是冷泡茶啊、 嗯、 当然这个上次我给你拿吴德泰那冷泡茶啊、 嗯、 那是八秒就能出汤、 嗯、高大那是水好， 那水好，对、嗯、告诉大家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普通的矿泉水，普通的这个矿泉水瓶，你把你爱喝的茶叶你头天晚上就泡进去， 嗯 啊，拧开盖头天晚上就泡进去，第二天基本上也都洗出了， 嗯， 就是什么水，这个 一宿 十二个小时也够了、嗯、 哦，明白。 这样你白天在路上呢，又是常温又不那么烫，这个季节这个温度又正合适、 嗯、 啊，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在路上就能有一款比较你适口的冷泡茶。 哎，如果又赶上自驾呀什么的， 就是啊、 就又提神啊，然后你又觉得哦心情又很好。 对，关键呢它解乏。因为你发现没有，我们出去在外面尤其开车呀，或者正好玩了一天哈，你如果喝那种甜特重的这个甜口的叫饮品， 嗯， 其实有时候有种腻和累的感觉， 和烦的感觉 啊，烦的感觉、 嗯、 对，烦闷的感觉， 嗯， 是吧，因为甜入心，所以你那儿本来心气就旺的，啪这一补进去你就难受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喝点这个你喜欢的，带着你自己熟悉喜欢的这个一泡茶在路上，但是可以是冷泡的。当然如果你已经都下车了、 嗯、 是吧，到酒店了或者回家了，你可以再泡一泡你爱喝的这个热茶。 嗯， 但是这个冷泡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嗯， 是吧，大家也不用纠结用哪种水，是吧，头天晚上泡上，对吧，明天三个人出门俩人出门你就泡两瓶三瓶的， 嗯 啊，路上也都很开心很清爽。 那喝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出去玩啊什么的，真的去到了当地吃的有点多，也会相应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 嗯， 是，这其实更多就是解决，因为你如果在路上时间多，无论是高铁几个小时还是开车、 嗯、 哈，基本上我们尤其开车出去玩，大家总结了嘛，开车出去玩下车时间特少， 嗯， 是吧，往往都是开三四个小时下车一个多小时，或者到那吃顿饭咔咔开车又走了， 嗯， 是吧，他就是这么， 但自驾人的乐趣我们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们就觉得一直在路上， 在路上，对 对 对， 自驾的乐趣嘛。 对， 好，我们插播一下小儿意见的问题啊、 嗯。 他首先是批评我说我今天偷懒，转发微博就写一句话，那怎么了？店长慢慢写那么多，我跟他对应着写，你们翻两篇都翻不完。我确实也偷懒了，怎么的啊？你想怎么地吧？然后呢，第二个问题，他是说。因为他是在南方长大的啊，但是现在在北京生活，对海鲜和羊绒，哦，这好细致啊，过敏。你在南方长大，然后对海鲜过敏，那少了很多乐趣啊。 南方不一定是海边吧？ 他之前说过他在海边， 他在海边啊。 哦，对，但是、想问说，就对于这两大类过敏的话，喝茶有可能改善吗？ 是这样，如果你已经对海鲜过敏了，那肯定就是说明你原来。可能是因为哪一次吃或者吃多了哈，肯定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伤着了嘛，就是太过了，因为老缺不够，一般这人不会有太多毛病，补一下就行了。 嗯， 你这过敏了肯定就是多了，那也说你的脾胃其实受寒了， 是吧，是被海鲜这个寒。我刚才跟江老师还说这个海啊、 嗯、 一说海里来的肯定就是大寒哈、啊、因为这是最大的水，咱们中医里的水就是寒。 嗯 啊，说到水其实就说寒呢。啊，一定记住啊，说到水就是说寒。 嗯， 所以呢，那你体内的这个寒，那你现在就要多喝一些像红茶呀、乌龙啊、红茶、黑茶、熟普洱茶、普洱熟茶，就这一类茶，然后量也可以多大多多一些啊。如果您要是今年从一开始就听我们这节目，一直喝到现在，基本上就调好了。对，我觉得有个半年时间，胃就暖过来了。 哦，这那可以迎接下一顿海鲜了。 少 吃， 对 啊、哦，哎，好像这个对于绝大多数人出行啊，或者是你想保持你日常生活的一个均衡，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任何东西它再好吃，你都不能过量。你只要可以管住这个部分，大概率就没有什么。 对，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老看在这个眼睛外面能看见盘子里的多少为量，其实您身体里的不舒服难受，那时候已经过量了。你如果还在吃还在补，就是越来越伤你。 嗯， 就伤我们人，伤我们就两种，要不然就是太过，要不然就是不及。你就去想一类东西吃多了，一类东西老吃不着，是吧？ 嗯， 那你不够的这类物质应该带给你的刚才说的那个精能量部分， 嗯， 没带给你，是吧？你吃多这已经都足够了，还往里填呢。但是你不觉得，你觉得我就吃了一盘啊，但是您肚子里已经存了五盘了，对吧？总量就这么多。 嗯、明白。好，这个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听了，没有听也没有关系。听听 FM 上面搜乐享下午茶这五个字，可以去听我们全年节目的回放，听一下前面浩哥讲的这个喝茶的啊，怎么喝这个治过敏。但是他说这个羊绒，其实我觉得跟狗毛是一个道理吧，你只能少接触，因为它有点像你去医院那个变态反应科去查，说我对这个东西过敏。其实是没有什么， 它是这样，所有我们现在说的，对，刚才我不是讲了对一类物质啊，它其实是你的某一个经络、 嗯、 就咱说的这个十二经，这个三阴三阳经，某一个经络堵了啊，某一个经络堵了。 它对羊绒过敏也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对，也是这个原因、嗯、对，因为这类物质就跟咱说那引子似的， 嗯， 就这些物质一到咔就堵得更严重。 哦、 啊， 那喝茶也能够改善？ 现在是这样，这其实有点治疗了哈。我是觉得呢，现在就你这个，咱哪天得见一面哈， 嗯， 可能能对你有帮助。但是如果现在你就说对羊绒过敏，但是过敏的现象和状态啊，你如果要也能在微博里描述一下，可能也能给您一些建议。 哎，你现在来不及的话，你就文字留下来，浩哥下了节目之后也能看到评论区的评论啊。 对对对， 然后他补充了一条，他说伤着了，少了乐趣，被很多人调侃过，就是长在海边但是不能吃海鲜，就少了很多乐趣。 这有半年就调过来了，就乐趣又回来了、 哎、 但是要控制量啊。 嗯，对，滋滋也说了，过犹不及，量最重要，确实、 嗯、 好。他的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看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帖之后想要知道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店长曼曼提到了一个十一期间呢，如果大家要呼朋唤友、 嗯、 我们会给大家建议说怎么泡茶。 对， 那小儿一线的问题是，他说他平时就是刚才那位对海鲜和羊绒过敏的啊、 嗯、 他说平时最常喝的是铁观音、茉莉花、大红袍，所以泡茶会有什么讲究吗？ 对，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也是这个江老师跟我说了，说这十一长假咱们应该谈什么话题。我也想了想，就是很多朋友也说您要让我们去报一茶艺班哈，学学怎么冲泡茶，这我们也没到那么讲究的地步。 嗯， 但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一下啊就成为一个这个泡茶高手啊？ 嗯， 这个 被人羡慕。 对，至少出汤以后这个汤感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个季节还是回到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到了这个金秋时节哈、啊，这个其实气候已经凉了。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凉字儿，那你怎么把这凉给解决了呢？其实方法特别简单，就是如果你现在泡茶，你如果先把你的壶盖碗， 嗯， 你先拿热水烫一下，这个烫的过程呢，就是把凉还原到温的状态， 嗯， 是吧？然后你烫完以后呢，你把你要喝的茶叶放到壶里或者盖碗里，啊，上下摇晃。 啊，我这简单点，大家好记，就是七上八下啊。你换一个七上八下，你也不用数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因为得让它熟嘛，是吧？ 嗯， 你在这七下以后呢，这时候里面是干的啊，但是因为那个杯盖碗和杯，就是那个你的这个盖碗和壶，它的温度被开水烫过以后，它已经是温了。你茶进去以后呢，它其实是个醒茶的过程。 哦，就是这个温的壶，我再去摇这个茶叶。 温的壶里面的温气其实是把这茶醒过来， 哦、 不是洗啊，是醒 醒 啊，醒过来啊。这茶也是，你想，茶到了这季节它也凉，就是你早上为什么打喷嚏，就是一宿本来就凉着呢，早上哎呦再来一股凉气啊， 一激灵 就开始打喷嚏。 嗯， 那这茶它也凉，你用这个，但是你不能别拿热水直接就冲它，是吧？就咱说你这一炸了就就凉的时候热水， 孩子 热水突然一激 直接拎起来， 拎起来了，好， 嗯， 这就是记住了啊，不能上来，越是冻了的东西不能上来拿开水浇和热的捂，对不对？ 嗯， 是吧？我们小时候冻伤都不能上来就拿热水拿那个热毛巾捂的，慢慢温度加起来 啊， 这是一个叫温的过程， 醒它的过程， 这叫和煦啊，这就是和煦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把你的茶叶啊，不管什么茶，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的茶啊，包括绿茶在内，都可以在这个季节这么冲泡。 嗯， 你放在你的温过的盖碗，放在你的壶里，先拿开水烫一下，然后把水清出，然后趁着壶和盖碗还温的情况下，把茶叶放进去，七上八下。当然别哗都摇碎那种啊，别不是拨浪鼓，慢慢的，有点像节奏 啊， 对，招财猫啊， 哦哦，这个好记 是吧？大致这几个动作一出来， 嗯， 你晃一晃，然后打开盖，你闻一闻茶香出来没有？ 嗯， 茶香一出来，这时候你把热水缓慢的，当然八九十度就行啊，别100度， 嗯， 你缓慢的倒进去，这时候你再出汤，你再看看跟你一块喝茶的。来的这几位朋友一定会说，哎呦这茶真好喝， 高手啊，瞬间就夸赞你然后你一定要告诉他你是听我们节目， 对对对， 然后听到了浩哥的介绍，知道了这个方法啊，这个 比较简单。 刚才他们 diss 我说，你说这七上八下，你说茶我老想着吃，是明明是你们也想着吃吧嗯，十一假期吃多了没事儿啊，我们喝茶能解决。另外呢，冰苏我同学也说了，哎，说白茶消炎，现在换季过敏的人太多了。 对， 这好像也确实是，我觉得以前往回倒个七八年，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多。 他就是因为暑汗贵如金，大家暑天的时候没把汗出透，哦，你必然这时候一定要打喷嚏把那火发出来， 嗯， 给压在里面了。 哎，跟这些年大家生活好了，这个空调吹得更 多 了，有一定的关系。 哪都是空调，你看家里出门热，然后一进商场，一进写字楼，是吧？甚至今天的什么地铁更凉。 嗯， 然后那个 还好，它现在分那个车厢了， 是吧？ 嗯，分弱冷和强冷的那个车厢。 哦，那哪个车厢人多呀？ 哎，这个我没注意，这个我没注意。 我估计还是那强冷的， 强冷都挤不进去，这跟弱冷有什么区别？哦，这个是这些年大家好像明显觉得周围过敏的人会多的。 就是该热的时候，你给它弄凉弄寒了，这就什么毛病，这就全来了。 嗯，那今天我们就先跟浩哥聊到这儿。那个小儿意见同学说问怎么联系浩哥呀？那个稍后下了节目之后，他会回复你，那就文字回复你，你就知道嗯。怎么去私信他了。另外呢，刚才我说的过敏性的鼻炎，然后呢现在有老咳嗽觉得嗓子痒，在节目的一开端我们就讲了这个秘方，没有听到的同学可以回去下载听听 FM， 搜索我们节目的名称就可以听了。那我们就要十一之后见了， 十一之后见，祝大家十一长假快乐， 吃得开心， 喝得舒坦， 没有负担，一定管住你们的嘴好吗？ 带上您自己喜欢的那泡茶在路上， 哎，可以冷泡， 可以热冲， 哎，七上八下，好了，相声要开始了，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3:18再见喽。 不负这段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白花。失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